欢迎你们来到霍格沃茨。我希望你们不论分到哪所学院，都能为学院争光。 现在，在大家就寝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唱校歌。预备，唱！ 哦，做得好！大家快看，格兰杰小姐已经成功了。 哈利波特，这是我们新来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啊，看来名气并不能代表一切。 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有些巫师家庭要比其他家庭好许多，波特。 哈利以前一直不相信他竟然会认识一个男孩，他恨这家伙比恨达利还厉害。 我要是你啊，波特，我会特别小心。 提醒你一句，波特，如果你再在半夜三更到处乱逛，我要亲自把你开除。祝你愉快。 我们有麻烦了。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格兰芬多的学生感到脸红。 来吧，过来打我呀。 现在你们三个都听我说，你们在插手跟你们无关的事情，这是很危险的。 纳威，这么做我真是非常非常抱歉。 对付敌人，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，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赫敏，我们一辈子能看见几次小火龙出壳呀？ 我们要上课，不然会惹麻烦的。 好啦，我们会送给你一个霍格沃茨的马桶圈。 真想知道和平安宁的日子是什么样的。 欢迎订阅《哈利波特》精品有声书。